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66集。因为他姓程。没见到秦冉之前，汪老大就知道江山义是云光财团高层，毕竟妍希寄个东西都是直接转寄到云光财团的，而秦冉要是不要退回来，还是云光财团的人眼巴巴的当作宝一样恭恭敬敬给送回来。上次妍希寄出去的那个格莱美奖杯就是这样的结局，不过妍希拒收了。说起这个，汪老大觉得妍希的胆子有时候挺大的。娱乐圈这种地方，就凭妍希的性格，背后没有云光财团的运作，早800年就凉了。这件事妍希也清楚，所以看到江冬夜才能面色如常。听完汪老大的话，秦修成的经纪人不知道该怎么接。江家虽强，但比起亚洲大佬级别的云光财团，经纪人不由望天，这确实没法比啊。今天的综艺节目录完，下午5点，虽然比秦冉在的时候好一点，但也没有好到哪儿去。节目组想要的晚上夜游园林的效果没有出现，准备好的恐怖屋也没有用上。因为没有秦冉在，节目甚至高兴地准备好了各种彩饰灯。导演盯着屏幕上的秦玲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最后还是副导安慰他： 导演，你想想，他比他姐姐好多了，至少我们昨晚没费那么多脑细胞，是不是？今天要是他姐姐，我们连另外半个园林都走不到，就要提前收工了。 听着副导的安慰，导演竟然觉得很有道理。楼上，白天天已经洗完了澡，换了身衣服，身上还穿着一件棉袄，不知被冻了一天，还是因为其他原因，脸上没有一丝血色。经纪人站在白天天身边，努力安抚着他： 你的运气啊，一直好，相信我，过几天就会没事的。 他现在手底下的艺人都没有了，当初跟田潇潇解约之后就专职带白天天，现在白天天就是他的摇钱树，他必须去稳住白天天的心态。白天天被安抚了之后，经纪人才去楼下找了导演组，想要探探口风。一个熟悉的工作人员带他去剪辑室，秦冉、田潇潇的事情内部几个工作人员知道的都差不多了，他跟白天天的经纪人比较熟， 多年朋友，跟你透个底。 他压低声音： 早点跟白天天解约吧，节目录完他就要被雪藏了。 为什么？ 白天天经纪人心底遗憾： 节目组不是一直很捧天天吗？究竟出了什么问题？ 捧他？ 工作人员嗤笑一声： 那是因为底下工作人员弄错了，秦小姐是江总的朋友，也是田潇潇的朋友，知道田潇潇跟白天天早期的恩怨，就多问了江总一句白天天，后来底下人就擅自揣测江总要捧白天天。 经纪人抿唇，他表面上淡定，但心里却已经翻江倒海，浑身的血液倒流。 后来的你都知道吧，节目组一开始就捧白天天，可惜人家田潇潇正主来了，导演竟然还把田潇潇提前赶出去了，拍白天天的马屁正好拍到了马腿上。要不然你觉得为什么江总大老远的就来这个小镇，还不是为了给秦小姐道歉？ 工作人员有些八卦，最后还有些同情的看向经纪人： 哎，田潇潇就是第一个僵尸要捧到顶的人，这姑娘长得好看，有辨识度，脾气还好，还是金协魏大师的记名弟子，他就算不是下一个秦影帝也差不到哪里去。签到这样一个艺人，他的经纪人真是用了8辈子的运气。哎，我记得你一开始是签田潇潇的吧？ 怎么突然跟田潇潇解约去签了白天天啊？哎，你运气也太差了吧，是不是那个温姐用什么逼你的？ 经纪人之前疑虑的一切现在都有了结果。为什么会突然捧白天天？为什么叫白天天下来接待江总又不予理会？原来一切都是因为捧错了人。经纪人脚步顿在了原地，极度的恐慌劈头盖脸地砸过来，如同阴云密布一样笼住了他。接下来也没有力气去找导演组理论，他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回到了白天天的房间。一开始他跟田潇潇解约就是为了全心全力带火白天天，直到今天之前他都是庆幸当时跟田潇潇解约的，不然也不会有现在的成就。直到刚才工作人员的一番话。小楼，程木正在收拾这几天用的一些东西，江冬夜回来后就睡了一觉，现在终于活了过来。他坐在楼下的院子里。 明天一早就走？ 对。 程木面无表情地把行李箱的拉链一拉。 早上5:30出发。 江冬夜腿微微搭着，翻了翻微信，然后点开给顾西池的头像，给他转发了一条新闻。那些关于冰箱你不能不知道的事情，有些感谢再不说出来就晚了。 这么早？ 江冬夜看了看对方，没有回，就把手机放在桌子上。他看了一眼楼上，然后压了嗓音。 秦小姐没起床气？ 还行吧，她现在收敛了很多。 程木想了想，然后回道。江冬夜沉默了一下。 收敛？ 嗯，你今天这件事搁在去年。 程木瞥了他一眼。 秦小姐一句话不说就能把你打死，你可以问问陆少，他还在云城的时候见过秦小姐打过好几次群架。 当然这个不算，秦小姐高一高二的打架档案记录才是牛逼呢，那是她见过最嚣张的档案，大过小过超2页纸，最重要的俊爷看也不看，明明可以消掉也不抹去。当然最骚的还是京大那边，他一开始去办手续的时候，京大老师竟然对着这满是过的档案夸赞漂亮。程木淡淡地想着，一言不合就打群架。江冬夜听完，默默地给自己倒了一杯冷茶灌了下去，他听得心又凉了一下。门外田潇潇跟温姐用了一天的时间录完节目回来找秦闪，秦闪在楼上，田潇潇跟程木等人打了个招呼就去楼上了。温姐作为经纪人，社交手段自然是有的，没过一会儿就打听到程木的姓氏。他拿着手机，田潇潇跟秦冉说完话下来，就看到僵在楼底下的温姐。 你没事吧？ 田潇潇询问。温姐知道江冬夜的时候都淡定得很，怎么现在看起来是这个样子？温姐摇了摇头，只跟着田潇潇出去。等出了小楼100米之后，温姐才重重地松了一口气。田潇潇微微侧头。 温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 你知道今天送我们来的那个司机姓什么吗？ 温姐恍恍惚惚地看着身后的小楼，也没等田潇潇回答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， 他姓程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